是刘世良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哋听紧嘅系 hkbeanut.com， 我系何俊仁，多谢大家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b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咁就翻到嚟啦。咁啊，就呢排咧，其实就呢两个礼拜啊，我哋见到就係话嗰啲港独派呢，虽然话退咗潮啦，係咪，即係已经开始就勇武抗争已经搞唔掂啦，即係你梁天琦又好啊，呢个郑松泰都好，即係都话呢，即係郑松泰仲大镬啦，就话撤出社运添啦，唔搞添啦，唔捞添啦。咁啊，阿梁天琦都放弃咗呢个勇武抗争啦，自己走去读书啦，係咪，走去读博士又成啦。咁但係呢，就即係樹欲逢靜而風不息喎，即係你成日都話咁，即係香港嘅越嚟越就撕裂啊，咁呢邊又話勇武啊，咁藍絲嗰邊又話即係要又話人人喊打啊，即係對住呢啲咁樣嘅港獨派又要佢哋過街老鼠啊，勇武抗爭嗰邊就停咗啫，但係藍絲呢邊就未停喎，而且越搞越勁喎，係咪，咁啊呢、這個嗱，其實呢就上個禮拜六啦，上個禮拜六日啦，咁就羅冠聰就喺機場俾人打啦，係咪，即係俾藍絲追住嚟打啦。咁就而家呢就叫做蘇花叫做拉咗三個人嘅啫。非常之克制嗰啲差佬。咁啊平時我哋見到即係嗰啲即係清場啊，即係佔領區清場嘅時候呢，嗰啲好勇悍嘅機場特警啦，唔見曬喎，唔知去咗邊喎。機場特警應該喺機場㗎嘛。有事應該會走出嚟㗎嘛。去咗邊呢，冇啦，係咪，而嗰啲差佬仲要送埋嗰幾個藍絲。藍絲阿叔阿伯再去搭的士添。咁但係嘩，一個一忽忽尾十兩個禮兩日之後呢，就開始清算嗰啲呢衝擊呢個中聯辦嗰，即係去年年底衝擊中聯辦，即係DQ 遊行嗰個呢，即係嗰扎友，而嗰扎友係咩人呢，就係呢一個 眾志啦， 眾志 社記啦， 社記 有啲學聯啦， 政官冇學聯㗎啦，政官 即係學生會啦， 學聯就縮埋㗎啦，永遠都係㗎，即係唉，咁嗱，系咪好唔公平呢，咁真系好唔公平喎、哦！喂，完全系双重标准、哦。咁但系，哇，都仲未完。琴日咧又嚟啦，有人认到啊，快啲又揼佢一身啦。喂，究竟而家呢啲差佬系做乜噶？系咪真系全部都 政治任务？我觉得个 order 系好清楚，即系成个 order 就系点咧？就系、是、当你上个礼拜六。由時代力量邀請即係香港眾志同埋一啲所謂自決派嘅立法會員咧，係過去呢個台灣講嘢嘅時候咧，喺台灣嗰邊已經追擊緊嘅啦。 係啊， 追到翻嚟香港。 愛國同心會啊，嗰班係 即係其實老實講，嗰班咪又係黑社會，台灣都拉咗又係黑社會啦。 係啊， 白狼張安樂為首噶嘛。 两班仲系咩叫咩堂主啊？屌，好似嗰阵时候我哋睇唔知即係古惑仔嗰啲咁样嘅讲法嘅啦咩？ 帮乜乜乜咁样嗰啲。 系啊，喂，两班。前后夹力，其实你可以反映到阿爷个心态点咧？疑将胜用，追穷头。 系啊， 之前钉打 DQ 嗰两个觉得好过瘾啦，吓、啊、民意喺晒我边啦。好啦，你自决嗰班照喐嚟，画条底线俾你香港人睇。嗱、啊，你再嚟啊，你再嚟，我喐你噶啦，喐到你惊为止。你谂下，陈浩天去到台湾都俾人追击啦。你而家黄之锋又好，罗冠聪又好，姚松炎又好，朱海迪又好，去到嗰边又俾人追击，翻到嚟香港再一个屈尾十，一个转弯你喐嚟， 嗯， 喂，嗰几个流罗，就算你拉多十个八个，咪所谓啊，个包俾晒安家费噶嘛。但喺政治嘅 implication 咧，就俾你好清楚一样嘢。首先，你唔可以同台独嘅政治力量系勾结嘅， 系。 呢個係我條底線同埋我嘅禁忌，佢最怕呢樣嘢，係咪？最怕嘅就係你啲咩疆毒啊、蒙毒啊，即係藏毒啊、 五毒、 齐串连， 串连埋一齐去搞。相对香港同台湾系自由少少嘅，我冇理由唔俾你出境噶，冇理由唔俾你参加研讨会噶，咪搵啲人围你咯。呢个系佢第一个嘅策略嚟嘅，就系咧画条底线俾你，而具体嘅做法就系追击你哋全面，追到你包仔惊为止，唔好再提呢啲，唔敢再提呢啲。其他人去冇事，我都成日去啦，系咪？喂，老实讲，陈浩天嗰单 case， 嗰个酒家喺度饮嘢嘅时候，有个大妈啊嗰啲，喂，你估真系？即係真係普通台灣民眾咩？梗係收到風，你去嗰度，我特登嚟玩你，跟住拍埋片，你或者你自己去拍，咪播曬出嚟。唔係俾個自己有睇啊，唔係支持獨立啊，支持自決啲有睇，係俾其他人睇啊。當你企喺佢嗰邊嘅時候，我就追你。喂，所以老共呢一個謀略咧係賤格啊，不過係聰明㗎，明智嘅做法嚟㗎。嗱，如果你問我，第二个 part 我正想讲，喺而家呢个时候，其实你唔应该系咁去抱握佢。 嗯， 自从 DQ 形势唔喺我哋嗰边嘅时候， 嗯， 我唔系话唔去抗议吓，而系话时代力量，我唔知道你系人哋邀请定系你自己叫人邀请咧咁样。我讲喺策略上啫，我唔系讲原则，即系港台嘅社运嘅合作， 嗯， 公民社会嘅配合。点样去即系对抗我哋最大嘅敌人老共系啱嘅，但系你有啲位咧，尤其喺而家呢个阶段，你系唔可以乱咁即系走过呢条界咯。嗱，呢个系我个人意见，可能我错，我觉得策略上系要谂呢个问题，或者你自己有思考过呢个问题。 嗯， 你系咪觉得咁样俾佢哋围，可以凸显到你自己一个英雄嘅形象，或者被压迫死嘅形象？如果你觉得呢一样嘢系重要过，即系显示。俾其他嘅群眾知道，呢條底線同埋即係呢個做法係我哋會不斷追擊你。你覺得威咗呢樣嘢係高啲嘅，咁你咪繼續去咯。 其實你見到咧，中共咧嗰個叫做係嗰個鬥爭策略咧就好明顯㗎啦。咁計埋今日啦，嚇，即係呢個中聯辦酒會咧，咪就係話唔請呢、這個呢、這個自決派啊，即係同埋長毛啊咁樣樣嘅。其實係除咗你話街頭上面要揾一班人對付你之外，就其實係連啲建制裏面都係要去全面孤立你啊嘛。 但係佢好笑，所以佢而家嗰盤棋咧係咁樣捉㗎，嗰場波佢係咁打嘅，先打低咗咧。嗰啲咁嘅港独派，即系本土派， 嗯， 即系建国啊，咩城邦啊，勇武嗰啲，嗰包仔佢知佢搞掂咗啦，佢咪乘胜追击咯， 嗯， 追埋你嗰班相对上系比较激进嗰班人咯，亦都系讲得通噶噃。你睇佢上一次起诉嗰四条友已经知噶啦噃，佢成个谋略就系咁噶，先杀咗你一批先 ，OK， 嗰包仔瓜晒啦，好似当打游戏机咁打埋另外一批。喐埋你嗰班，自決唔得，港獨唔得，係我嘅底線。 嗯， 你嘢就唔喺我呢度玩。嗱，台灣個內你唔何，但係佢知道台灣人亦都未必即係對香港呢一種嘅所謂嘅獨立感情上，或者你係問佢嘅時候，佢會咁答你 OK 啦，係咪？我又想獨立，你又想獨立。 嗯， 但係如果你問李志祥，喂，你咁搞法？你仲连埋我哋，咁你咪拉埋我一齐落水。 嗯， 你明唔明我？你明唔明我 logic 先？嗱，我话我读，我话我读，大佬你读嘅时候，屌老公一铺个杀埋你，大家冇数噶噃。佢可能会系咁思考噶，所以你奇怪噶。喂，你时代力量，你请得佢嚟去？喂，佢动员得人，你喂大佬你都动员下，大哥。喂，大家唱下对台都喺台湾话晒个自由社会里边。喂，你又唔动员？ 嗯， 系咪你净系俾个包仔围？喂，咁你做咗场show， 我当系 show 啦吓，即系嗰个抗争咁个意义系咩啊？咪话俾台即系台湾或者香港社会听，呢啲咁嘅港独同埋自决都系不受欢迎嘅，屌你真系！ 几大镬啊！ 做咗个势啊，做咗表面嘅势啊。咁其他嗰啲嗰啲街坊啊，净系睇嗰个你净系睇新闻啊，你就觉得系吓、啊，好似真系呢、這个港独派、台独派好唔受欢迎、啊，系嘛？即系然之后自己就会谂啦嘛，系嘛？唉，又好似系嘅，佢哋系抵死嘅咁样样。即系你知啦，好多人都系即系西瓜靠大边噶嘛，即系啲街坊啊，即系 讲到尾个 timeline 嘅问题，大家系粮油 DQ 嗰段时间嘅表现不济，都仲有记忆喺度、嗯，而再出现呢一件事，咁啲街坊咪觉得，喂，你衰搞事，咁所以咪俾人围咯。 嗯， 个问题喺呢一度啊嘛。 其实仲有一样嘢咧，你有冇发觉啊？大家 所以你话老共系咪完全唔着数咧？ 啊， 系人都知道嗰班即系黑社会嗰班友仔，全部都系佢动员出嚟嘅。 嗯， 系嘛？九成系佢哋噶啦， 系九成系佢哋。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一越过去呢条界嘅时候，佢咪揼你咯？用尽任何方法，不择手段都好，照揼。 嗯， 揼到你惊为止，揼到你褪为止。喂，而家个势喺佢嗰度，屌佢做乜都得噶啦。呢个系第一样佢会谂嘅嘢。第二样，即系我讲翻，即系嗰阵时候，粮油 DQ 嘅时候，嗰个游行转头，民阵嘅游行都冇去中联办。你一搞，你谂下粮油嗰班，最后嗰班背后嗰班系咩人？咪本土派嗰班勇武阿哥咯，摆晒你包上台啦。我唔知边一个决定陪佢哋走去中联办嗰度，即系癫同埋谂住系即系占领噶。 我咪当日系喺中银嗰度，我听到黄之锋话叫人去西环，咁跟住个个冲晒过去。 对运动嗱，我纯粹从运动嘅角度嚟讲系冇益。 嗯， 嗱，你要表个态，话俾老老听，我不赞成呢个释法。咁样 DQ 我哋嘅立法会议员，我哋当选立法会议员， 嗯， 我哋出嚟表态系啱。但系你明知混杂咗嗰班本土派喺呢个群众里边，当中有啲唔知系人定系鬼嘅时候，你仲焗佢中联办，即系你要焗佢喐你哋。 嗯， 跟住我哋要谂个问题啦，我哋系咪咁牺牲先？我系咪因为咁样去牺牲先？你就算你话我和平非暴力咧，佢而家都入到我哋数噶。 系啊， 形势比人强啊，就系佢强过我哋嘅形势啊。所以如果我去思考嘅时候咧，就系、是、根本嗰日民阵嘅游行到政府总部完结，尤其是你捞埋嗰班本土派喺你嘅群众队伍里边，都唔知嗰班系人定鬼，屌最后出晒嚟咧，屌佢一个都冇人拉， 咪嗰个原定喺遮打花园 拉晒我哋啲人啊，大哥， 系啊，好唔捻公平嘅真系。 喂，大佬，我哋嗰啲友全部牺牲晒，大哥， 系啊， 你话因为我哋嗰四个立法会议员，我哋嘅自决派，我哋嘅泛民主派都好。系我哋出去冲嘅时候，我哋俾人拉，冇所谓，系嘛？食得咸鱼抵得渴。我哋为咗我哋嘅原则，我哋要坚持。我哋为咗我哋嘅原则，我哋作出牺牲。但你都唔会为嗰两条友啦，系嘛？喂，佢睇住个形势嚟食你噶，社会舆论唔撑你，系咪？变成过街老鼠嘅时候，咪顺手喐埋你哋都屌打柒埋你个运动咯。下次你仲敢唔敢？喂，如果我哋真系要咁嘅时候，都喺我哋形势最即系美好嘅一片河山嘅时候，喺我哋嗰边嘅时候，我先同你搏啊！即系话当年咁，我哋六四咁，香港人大部分都认为屠城唔啱嘅，咁我同你走去冲击中联办，咁香港市民都会同情啊嘛。而家香港市民唔同情，跟住你自己嗰啲战将就全部中晒，仲系为咗嗰两条友嗰个 DQ 系啊！ 喂，呢、這个我先觉得唔抵啊嘛！喂，唔系一条原则由头发到落去尾嘅。 喂，但系你有冇发觉咧？今次咧， 唔系我只系针对你去中联办嗰下，你系俾人利用咗，你作咗无谓嘅牺牲。 唔系，但系边个冇份俾人拉喎？今次啊，呢、這个本文前又好， 你 讲 黄台阳嘛？ 所以我先觉得古灵精怪咯。 黄台阳， 你先唔可以陪佢哋衬啊！ 你黄台阳企喺上面叫人嚟冲，跟住俾人屌啊嘛！ 喂， 其实你已经煽动啲人去做嘢啦，系咪？即系如果你嗰次啊，以嗰次926罗冠聪同埋阿黄之锋叫做系煽动人哋去，即系呢个非法集会啦，系咪？嗰、那个案嚟计啦，其实应该拉阿黄台阳嘅， 啱啊！ 仲有就系、是、其实呢、這个阿游慧晶，你记唔记得啊？中聯辦即係其實臨散嗰次咧，即係阿游慧晶佢揸住支麥喺度話， 叫大家咩啊嘛，鼓励大家呢、這个野猫式自由发挥啊嘛。 唔系，因为点解咧？我提出呢一个观点咧，唔系话我已经系保守咗，而系觉得唔应该为咗自己嘅原则而战，而系你觉得古灵精怪啊！第一，我抓到 conclusion， 正如头先你提醒我一样嘢就系、是，喂，屌嗰啲喺度嗌嗰包全部都唔拉嘅。第二，嗰包仔根本就系冇群众嘅， 系啊， 成日都系靠菠萝鸡靠黐我哋， 系啊， 系嘛，去亲游行就动个咪喺度，屌继续咧咁样， 你又 去中联办 啦， 跟住我哋全部顶晒， 系啊， 喂呢、這个下嘢先唔得，嗱你话我心甘命抵，我觉得我为原则。啊！我唔理嗰个系游慧晶又好，梁振英又好，咁政府系咁 DQ 都唔得嘅。咁你另外再搞冇问题，但系你唔好沟佢哋啊嘛！一沟佢哋，个包仔背后有 agenda 嘅话，如果吓有 agenda 嘅话，你咪中晒。 唔系，其实最蚀底就系阿黄之锋同埋罗冠聪佢哋，即系呢个中刺佢哋，因为嗰晚咧其实就系共同行动嘅，你见到系阿中捷同埋呢个清正，其实佢哋一齐系揸住啲麦，其实有份呼吁啲群众点样做噶嘛？即系喺外人嚟讲，有参与者嘅人嚟讲，就觉得其实你哋系共同行动噶嘛，系嘛？但系点解而家净系呢一个清正，唔系净系呢个众志付上代价，而你系冇咧？哇，好唔公平噶、哦！你如果睇唔通噶、哦， 唔系我咪觉得呢个系一个局咯。 其实 如果你咁样推落去嘅话咧。系咪原本人哋嘅游行应该喺政府总部啊嘛？系完噶嘛？ 借打花园啊？ 借打花园完噶嘛？系咪？咁点解无端端会 extend 咗过去？ 唔系 中联办 呢个咧，其实系晏昼差唔多有目击者啦，就系五点嘅时候就见到黄之锋，就叫人哋咧就去呢个中联办嘅分队拆开条队，系嘛？我记得阿 Sam 妹讲过噶嘛，系嘛？咁系有件咁嘅事嘅。咁当然嗌嗰阵时。就其实领头嗰个就系众志啦，咁其实你当日嘅下昼，以至到去差唔多八点至九点嘅时候咧，社记、众志同埋呢个政关，其实都系带领组织嘅，带领去组织今次嘅集会游行嘅，咁但系清正系由头黐到尾噶嘛，其实系，咁佢系 last moment 差唔多。 喂，我系佢，我都会咁谂噶，越乱越好，系嘛，冲入中联办仲好。最好繼續延續嘅佔領，繼續有呢個掟石頭嘅情況出現。呢個亦都可能啫嚇，係老共想見到嘅現象。 係梁振英先啦。 你最好就搞個暴動，搞多次暴動出嚟，有石你最好掟多一次，我就更加強力喐你。點解我話話説回頭，有時我哋都要計算一下你嗰個政治鬥爭嘅策略。 嗯， 包括唔知時代。力量邀请定系还是你主动，即系希望去做呢个样嘢嘅时候，当佢喺风头火势嘅时候，你咁咪即系枪打出头鸟咯、 嗯。 明明我可以避一板，去谂一谂，我下一步系点样反击佢，用一啲大多数香港市民接受嘅方法，去一嘢打落去嗰度、嗯，你又要即系插只脚埋去，令到。嗰啲群眾嘅屌都係你唔啱嘅，反式犯咪犯產。喂，呢個係香港人過去二十年嚟啊，都係冇變過嘅契弟嘢嚟㗎。 好香圓啊啫， 唔係你冇辦法㗎喎、哦。喺好多人嘅角度嚟講，喂，安居樂業咪算咯，真㗎、哦。 唔係同埋，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咧，你係令到自己嘅戰將咧係無謂犧牲啊嘛。唔知為咗乜嘢嚟犧牲啊？我唔知你犧牲咗啲乜嘢啊？系咪啊？为嗰两条友，跟住嗰啲叫你去做嗰啲友，喺度咦嘘嘘嗰啲友，自己缩埋一角嘅，跟住佢又冇事、啊，奇怪、啊。我哋啲人就全部中晒、啊。喂，所以日后你定呢啲行动嘅时候，一见到佢哋走夹唔头啦，千祈唔好搞，系咪？你话我呢、這、一个，我话我哋大家倾咗事前开会。咁样搞嘅， 其实次次都系误中富居嘅，次次 唔系次次都误中富居。 你谂下啦，嗱 ，DQ 又系 DQ 咗你哋先嘅，但系就系最后尾咧，就其实个目标就系你四个啦，即系长毛啊、罗冠聪佢哋。嗰次咩嗱，阿陈佐尔话人人喊打，要佢哋个个做过街老鼠，系阿梁游先啫嘛，系嘛？跟住最后尾，而家去到罗冠聪就右受，阿快必右受，即系次次都系殃及。泛民嘅词语噶、哦， 共产党永远都系用呢一招连消带打噶啦。 呢招连消带打嘅目标系乜嘢咧？ 佢知道个市场不喺呢一个嘅港独派同本土派嗰边，顺便拉埋你成个反建制嘅阵营，顺手。 佢哋先系目标， 唔系同埋 个势已经喺佢度啦。所以点解我话有时你不可以即系逆流而上，你都要拿一拿嘅，即系你都要歇一歇嘅，唔系每一单你咁样冲咧，都系代表你系有利嘅。正如头先我举嗰两个例子，你唔系而家系一往无前，心口挂住个勇字，好似清兵咁冲埋去，其实你冲埋去只系俾佢一嘢捅死你。而家呢个时候。尤其是共产党背后咁多阴谋诡计，咁多权术嘅时候，咁多利用香港人，特别系啲本土派作为枪打出头鸟嘅对象，顺手打埋你哋嘅时候，你就要小心。唔系以前嘅香港，真系唔系以前的香港。我嘅观感就系、是，佢系会食住个世上。 同埋你见以前嘅香港，佢哋拉社运人士都系拉领头嗰批噶嘛，而家系特登净系拉二三线嗰批嘅。 咁你先惊，二三线。完全冇知名度，都拉埋，咁、 啊、 以后边个跟你去咧？ 好大镬噶！ 你拉我冇所谓，我哋拉惯系嘛？甚至乎如果选举嘅时候，可能仲有政治分裸，屌你都唔选，要拉两条友托啊！ 特登就拉我，唔拉你咯， 系咯， 就令到你觉得唔抵咯，啲人又觉得唔值得去撑咯。 跟住你对个群众运动嘅打击仲大，因为跟住你越搞越熟嘛， 即系觉得系会令到你知道，就系、是、其实系参与呢社运嘅成本咧，就越嚟越大嘅。 唔紧要，你去中联办到，但系你一定要维持嗰个底线。你系咪和平非暴力嘅抗争先？ 嗯， 有，即使佢告你都好，都好湿碎嘅嘢，唔会导致到咁大祸，唔会牺牲咁大。 嗯， 因为国家机器喺佢嗰度，佢话要点告就点告。但我冇藉口，冇理由，冇令到佢有更加多群众基础嘅情况之下咧，系告我哋，人哋觉得你抵死啊嘛！呢下我哋先系紧张，所以有时你都系要有情有理有节咁去抗争噶，唔系一往无前，完全唔使谂噶。系啊，呢、這个世界好容易运作啦，边度使我哋出嚟抗争啊？个世界系咁顺滑嘅话，或者系咁理智嘅话就 五隻字啦，三思而后行啦。 所以我觉得佢两个行动都有问题嘅。而家就嚟打呢个自决牌啦，真系乘胜追击啦，夹住你嚟砌啦。所以你更加要小心，你更加要保存实力喺呢个关键里边。点都等佢喺成个行政长官选举过之后，嗱，我意见系咁嘅啫。究竟中共嘅权斗里边？边一派系得势？系强硬派啊，定系温和派？即系夹派定系呢个嘅鹰派系得势嘅情况之下，如果你而家造就到呢个鹰派继续得势嘅时候，因为你俾藉口佢啊嘛，系、哦、个包仔而家串联到去台湾咯，系咪要讲自决咯？同最激进嘅时代力量连结埋一齐，答佢，你俾个位佢入嘛？去容乜嘢啊？挑一个礼拜去一次研讨都得啦，大家排住队去。台湾都好想，但我最惊一样嘢就系点咧？你揼埋台湾啊！而家系边个当权啊？蔡英文啊嘛，更加有道理啦，孤立你啦，制造两个中国啦。台湾都唔系好傻嘅啫，如果你计条数，如果系政治计算嘅话，好啦，休息一阵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